准备，高品质杜比音质测试开始。左声道测试，左声道测试，右声道测试，右声道测试，环绕 3D 立体声测试，环绕 3D 立体声测试，环绕 3D 立体声测试，请观众准备接受最强声音震撼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欢迎进入云听的杜比高品质声音世界。云听自制有声书声音秀 ，Welcome。 几点下班？ 五点半。怎么了？ 找你有事儿。 Only, 每当我想起你，在这秋风里，在这秋月底，陪你走过四季。每当我有欢讯，关于你的消息。想的事情是你你你你你 在哪儿呢？没见你啊。哇，这么快就换了车？ 公司的车，上来说吧。 找我什么事儿？ 你不是还欠我一顿饭吗？ 哼，所以你这是找我讨饭来了？ 只是觉得边吃边说可能更合适一点吧。 我今天有事儿，而且我的车也送修了，改天吧，少不了你的。找我什么事儿？说吧。 哎，对了，死者的手机找到了没有？ 案件细节不便透露。哎，这真凶都落网了，你怎么还在纠结这些细节啊？不像你性格呀。 你真的觉得真凶落网了？ 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你对这个案子还有别的高见？ 嗯，我们做个交易吧。你向我透露案情的细节，我帮你查那个给公众号提供线索的境外号码，怎么样？ 哼，陆时辰果然聪明，知道我最需要的是什么。 面带微笑离开你怀里，我听天由命。最后一张王牌在手里，而选你的几率，就放过自己。 做交易可以，但在这之前你也要回答我的问题。 可以。 你问死者的手机干什么？ 我只是想知道那个手机最后的状态是静音还是别的。 具体点。 我记得我当时打那通电话的时候等了很长时间对面才接起来。如果是铃声或者震动状态的话，那么这个凶手未免也太大胆了一些吧。 所以你的推测是， 如果电话是死者接通的，那很有可能赵云华在当时并没有成功地杀死他。至于后续实施二次行凶的人到底是赵云华还是其他人，那就要看赵云华有没有不在场的证明了。 嗯，这倒是个思路。 那要不要做个交易？如果孟警官同意的话，以后我们可以经常共享思路。 那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你到底是为什么对这案子这么感兴趣？ 我怀疑那根出现在死者身上的狗毛不是偶然的，而是有人有意为之。目的嘛，就是把这桩杀人案嫁祸给我。而我想查清这个人到底是谁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。这个理由还不够充分吗？ 成交。周远的手机状态等我确认了再告诉你。还有别的事吗？ 还有就是，我想去周远说的那个七号楼里的房间看看。 嗯，可以。但我得先回市局取钥匙， 顺便再验证一下周远的手机状态。 对了，如果那根狗毛真的是意图嫁祸你，那这人跟你也有矛盾。你这刚回国不久，都跟谁结过仇啊？不过用一根狗毛来嫁祸，这凶手没觉得力度不太够吗？ 案发当时我出入过犯罪现场，也有狗毛作证，还给死者打过电话。换个警察来侦破这个案子的话，说不定我现在已经是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了。 这么说来，我算是你的救命恩人啊。哎，就不让你对救命恩人以身相许了啊，以后对救命恩人放尊重点。 你对救命恩人都以身相许？ 那也不一定，起码得看看救命恩人顺不顺眼吧。 夜的那么美丽，春风的记忆残留着邂逅的美丽，辗转反侧的我失眠在夜里。 怎么了？头疼？怎么回事？你先别跟自己较劲，坐下来缓一缓。怎么样，好点没？你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这头疼是经常犯吗？ 偶尔。 我记得你高中的时候也犯过一次，没去医院看过？ 看过。 医生怎么说？这国外的医疗技术这么先进，这么多年了都没治好。 治不好？ 什么意思？没得治啊？ 怎么，你怕我死啊？ 祸害一千年，我觉得你死不了。 若能再度看一眼滚烫的心，炙热的眼，你的泪滴落的瞬间划过我的脸，还没开始却道再见，就算来不及。 想到什么了？ 什么都没想到，小时候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。 也是，这照片距离现在也得有20年了吧，记不清也正常。 我10岁的时候出过一场车祸，车祸之后我患了应激性失忆，10岁之前的事情我全都不记得，所以我有没有看到过这张照片，认不认识照片上的人，全都不记得。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，这张照片应该跟我有某种联系。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，不再去猜测任何人心和心。说不清的故事，你和 却记不见你，在寂寞的夜里唱歌给自己听。我对你坚定不移刻在心底，你却把我的真心当作废品。总该是你的甜言蜜语骗我对爱鼓起勇气。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。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